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受高空的西南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会增多，天气转阴，由于能见度呢还可以，比较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但是夜间扩散条件比较差，有霾天气出现，外出一定要注意健康的防护。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目前呢来说能见度还可以，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昨天是2018年的12月19号，今天来到了12月20号星期四的11:33:3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周四中午好，我是周准。 各位周四的中午好，我是道道。 这个音乐啊再次响起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是的， 这个电影票房不错，剧情非常的诙谐啊。 是的，对，就是可以说是爆米花电影当中的佼佼者。 是的，近几年呢这个国家一直受到了老百姓而且反复去的这种冲动的刺激之后呢，这个地方会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泰国。 是的， 当然了，去泰国的方式打开方式有不同，有的人可以去那边吃喝玩乐娱购游，有的朋友通过自驾可以周边几个国家连在一起玩一玩，这是一个新鲜的玩法，对吧。我们要找有门道懂门道的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是的， 今天我们邀请的二位是老朋友了，好久没见我们阿明哥。 哎呀，明哥真的是来 掌声欢迎一下明哥。 这个我们的明晨出发创始人兼 CEO 陈明先生，欢迎 欢迎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明。 哎， 瘦了 瘦了 瘦了好多。 对吧？ 对、嗯、 这个瘦了气色不错。 对 啊，希望那个保持这个状态哈。 是的， keep healthy。 对， go ahead、嗯、哇好洋气。 对啊，要保持健康嘛。是不是 第二个朋友呢，是来过我们节目几次了啊。 嗯， 每次来都会有自己特别新鲜的一些爆料，他就是明晨出发资深大领队。 哎，是的， 刘静 欢迎。 好， 哎，是的，欢迎哈， 刘静。这个、嗯、这次来，其实我们会知道，刚刚知道你在泰国还有很长一段的居住的生活时间，大概居住多长时间啊？ 是断断续续得有一年，因为在那边工作啊，工作 一年的时间。 对， 对， 对。 那这一年应该对泰国城市最熟的是哪部分啊？比如说，因为泰国也挺多的。 主要哈、啊，主要是在泰北，在清迈。 哦，清迈， 清迈。 哇，那也跟我们的今天行程有一定的关系哈。 有关系。 明哥，我们看到了，明年二月份，大家还可以去老挝、泰国、清迈、拜县、金三角自驾游。 对对对 对， 对。 您也是参加过之前的一些行程哈。 对，我们这几年一直都有这条线路、 啊， 这条线路我们自驾过。 啊。 然后这一说明年好像很远啊，其实二月 转眼 马上就 过年了， 两三个月了。 嗯， 就是新年嘛。 对啊，马上了， 在路上过新年。 对， 对，在路上过新年。对，在泰国过新年。对，开着车边走边玩嘛。 是的、就是走过了太多的地方之后，我们的明哥也是对这个自己的旅行和自己的体验有的升级的要求和分享哈。我们的神晶晶也是哈，一个在当地居住工作，另一个也体验了刚刚的这个线路。 对， 我们就期待着十分钟的资讯之后， 嗯， 二位给我们带来这条到底去过年自驾如何分享泰国 哈、啊、 是的，二位稍事休息一下啊、 嗯、 今天的资讯呢马上为您送上。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 新鲜资讯。 新鲜资讯，我们第一条是什么呢？ 第一条呢，关注延庆的一个信息哈。延庆怎么了？延庆现在世园会的酒店明年四月份营业，为了是服务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来着。 是的、 啊、延庆又有新的动作了啊。 对，这个记者昨日从世园会商业服务保障企业签约活动上获悉、目前呢世园会三家酒店正在装修当中，将于明年四月初试运营。世园会开幕式将于2019年4月28日在园区内演艺中心大剧场举行。 这三家酒店将会届时呢提供471间的客房，748个床位，同时满足大概1540个人就餐。会后呢，世园村园区管理中心将改造成为世园凯悦嘉轩酒店，增加133间客房，共同支持冬奥的赛事，服务于延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是的， 其实我们会觉得北京周边有特别有意义的一些景点，它不单单是可以去应用到服务当中，还应用到了服务于一些关键的赛事，让全世界的朋友感受美丽的北京。 嗯，是的。 第二条信息呢，我们老说现在好多微信朋友圈一发 VR 看全世界。 嗯 啊，一打开的镜头全世界360度可以转着看。 对呀对呀，这个 VR 技术。VR 技术重现了故宫御花园的盛景。 辛苦了。 对，展示现实中无法赏完的区域。 哎呦，还无法赏完的部分。 对，因为现实中已经没有御花园了。 是。 对呀、 哦、 消失许久的故宫御花园盛景昨天通过 VR 技术再次重现。参观者不仅能够欣赏盛景，还能登临现实中无法赏完的堆秀山等区域。 哦、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说，微故宫明年将启动巡展，待微故宫网站上线后，参观者足不出户就可以游览故宫。 谢谢我们的单院长。 对， 他做了太多太多了哈。 是的， 紫禁城内最大的花园御花园从明景泰6年开始这个增建，经数代呢而成来了现在的样貌。故宫新发布的这个 VR 作品御花园，利用3维特效真实呈现了御花园的全貌。3维特效， 对， 我的天哪，结束了，结合了史料研究，创造性的还原了御花园曾经的什么呀，植物 动物 动物呢 啊，还有假山， 还有建筑结构，建筑构成的生态系统，在虚拟现实的这个世界里再现了生机勃勃、跨越时空的皇家园林。 很多老朋友，很多有这个想要去感受御花园的朋友，这次可以梦想成真哈。而且经介绍说，这次御花园 VR 节目长大概是20分钟，其中节目视频15分钟，互动环节5分钟。这个节目首次运用了行业内领先的刚刚说的三维引擎，实时渲染光景，充分展现御花园在一天当中的不同的风采。虚拟世界呢，复原了御花园中曾经饲养的鹿、鱿鱼和曾经种过的海棠树，在直观展现御花园历史风貌的同时，营造出活泼灵动的园林空间。刚刚说一些现在很难抵达的御花园区域，也通过先进的 VR 开放，比如说御花园东北侧一座名为堆秀山的人工叠山。这个人工叠山呢是叠石独特，石道盘曲，下面还有石雕攀龙喷水。 哎呦我的妈呀，还有喷水呢， 在山顶上还有一亭子呢。 对，反正这个 御景亭 对，这个御景亭，当然这个景象都是非常好的哈。 是的，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这里是紫禁城的一处制高点，每年的九九重阳，皇帝、后妃都会来此登亭远眺。 搀着我， 还搀着你。这个就是基本上宫斗剧里面，谁又把谁推下假山啦？哎呀，我的腿摔折了！哎呀，你看皇后都陷害我。 可以还原一下。 是的， 诚心斗角。 对，这样吓死你。 你如今呢？ 如今这里没有这些啊。如今呢，这里因地势陡峭，其实是游客的止步区。 进不来了。 对，你就是如果你要说真上到这儿，不用人推，可能你都不慎都能滑下去。 下来， 对，所以就不让去了。在 VR 的节目当中，观众是有机会登御景亭的，俯瞰整个宫苑，远眺景山和北海， 非常的气派哈。真是大地在我脚下，国土在我手中的感觉希望各位通过这个 VR 可以感受御花园重现的美丽盛世啊。 对。 第三条呢，我们老说这个贵州啊，很多那个红色的景区哈。那现在遵义呢正在打造一个特色的小镇了。革命文物带红了火红的旅游游，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火一片都起来。 是的，是的。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它是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当然呢，这些那怎么才能让更多或者说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的红色教育呢？我觉得这个遵义就打造了一个特色小镇，那它的红花岗区老城红旗路80号，这个遵义会议纪念馆静静矗立，从早到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是络绎不绝，在与文物的近距离接触当中，感受着历史风云。目前这个会议纪念馆年接待观众已经是400万人次以上， 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哈。再了解最后一段的信息，说是贵州红色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近年来呢，以遵义会议会址为核心的红色纪念体系不断的完善。贵州省遵义会议纪念馆、习水县红军4度赤水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还有西风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等等21个红色纪念馆、陈列馆已全部实现了向社会免费的开放。 是的， 免费的红色文化的保护、展示、利用、宣传工作全面开展，谢谢他们。 对，谢谢他们啊。然后大家这个红色旅游又可以多一个目的地，好好去游览一番。 前三条来自于国内的。 来关注国外的部分啊。第四条，我们来关注日本。 怎么了？ 2018年访日外国游客首次突破了3000万人。 这个3000万人次大关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国土交通省观光厅当日在关西国际机场举行这个活动，庆祝2018年访日外国游客首破3000万人次大关。今年39岁来自我国台湾的游客，王女士， 王女士 幸运的成为了今年第3000万个访日游客。 哇！ 当她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表示很开心哈。 哇，真的很开心哦。 是。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日表示说，日本呢今年虽然经历了暴雨、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但是访日外国游客仍能够突破3000万人次。这个消息真的是令人振奋呐！下一个目标，我们就将到2020年达到访日外国游客4000万人次。 哎呦，一下就是顶了1000万， 多了1000万啊！ 义伟还说了，说政府将全力以赴的为吸引更多外国游客而努力。你说日本真的已经完善的很棒，他还在为这个事情努力，要向咱们学习哈。计划明年 利用500亿日元，大概是100，现在是6块人民币嘛，哈。 啊，对， 大家可以算一下哈， 算一下， 规模的国际观光旅客税，完善旅游设施。 对，他不是提了一个那个旅客税吗？ 税 那从明年的1月7日开始，日本政府将对离境旅客征收每人1000日元的国际观光旅客税， 60块钱。 对，这笔税收呢，是将被用来完善像 WiFi 这种通信服务，以及充实对国立公园和文化遗产的多语种解说等等。 是的，因为还有一些时候呢，比如说一个国家的城市举办一些赛事之后，会带动当地的旅行哈。 没错， 你看明年啊，这个2019年日本将举办橄榄球世界杯比赛，橄榄球的2020年，哇，这个厉害了 啊！ 东京奥运会这类体育盛会将有利于推动外国游客来访日本的这个热情啊。 是的，房价要涨了哈。 对啊，肯定是啊，大家注意一下啊。最后一条来自于富泰的信息，因为我们今天要说泰国哈。2018年中国富泰旅游的游客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 哇，1000万！ 光光中国。 我的天哪，是中国富泰游客突破了1000万 啊！再加上外国游客就不知道多少了。记者19日从泰国国家旅游局昆明办事处获悉， 怎么说？ 来自云南省昆明市的游客何女士也是成为了2018年泰国第1000万名中国游客。 锦旗制作好，数号， 数号， 哎，数号挂起来，哎，挂起来。 这也是中国富泰游客首次超过1000万人次。 哎呀，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说呀，这个每年有超过3000万人次的外国游客，3000万，跟日本一样的来泰国旅游，而中国游客比例达到了1/3。 哇！ 2018年赴泰中国游客首次超过1000万，中国游客对泰国旅游非常的重要，我们非常的重视。那感谢泰国各方的机构、中国政府部门及私营机构，不断推动和促进中国的兄弟姐妹们来到泰国旅游，中泰一家亲。 欢迎欢迎啊！啊，这个玉塔萨说了啊，泰国国家旅游局预计说2018年将有超过1000万游客的1000万的中国游客来到泰国，同比增长5%-7%，太神奇了，每年还增长了， 明年还会增长 啊。旅游畅收超过了5900亿泰铢，同比增长10%-12%。 一会儿我们问我们的晶晶，晶晶因为在泰国生活工作了有1年的时间，春夏秋冬都待过了哈。 是的， 问问他到底有多少的面孔和中国朋友会在哪些季节访问泰国比较多？ 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是的，我们呢马上有请二位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现在不单单是这个电影捧红了那个泰国，而且我们的音乐人也用泰国的元素创作了歌曲，也为他们的生活锦上添花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泰语呢总是带着绵绵软软的那种绕舌音。 对， 萨瓦迪卡， 你看看。 对呀，今天的这周啊，我们就是集中来说泰国 主题日，泰国主题周。 对，泰国主题周就是方方面面的，有博物的，然后有历史文化的，有纯景区休闲的， 自驾的。 对，今天我们来说泰国的自驾 怎么样？我们节目用不用心？ 太用心了。 好朋友点不点赞？ 点赞。 通过听 刷不下小礼物 啊，明年刷一下了。通过听听 FM， 您可以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是的， 不要忘记下载这个 APP 啊。我来看看方方面面的朋友的报道哈。 来来来， 这个叫做 Vegas。 还 Vegas 呢，反正这名起的挺好听的 啊。 一路沿着，哦，他是在昆明那边先走的 啊，先走。 我们今天也是从昆明走哈，是这个一路沿着洱海， 洱海 自驾， 对， 风景真的那是 amazing 啊。 哎呀， 云南菜超级合我的胃口， 真的吗？ 一定会带着朋友再次来。 什么茉莉花炒蛋啊，什么那个什么鱼啊， 一会儿让我们明哥，明哥可是对这个天下美味都品尝过。 对，明哥的这个厨艺是非常好的， 相当棒的。 对，麻雀夫人， 麻雀， 对。哦，飞到云南昆明，然后一路自驾，他是往回走、啊、 辽宁啊， 回到辽宁。 嗯， 数不清走过了多少城市，一路吃了各地的美食，欣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这算是我今年做的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吧，真的太有意义了。 大家你看到昆明啊、嗯、因为有昆曼高速公路，大家都从昆明开始起点、 啊、是的是的。 咱们再说一个安雄节最后一个、啊、今天他这个留言是跟我们的行程是吻合的。 嗯， 东南亚三国自驾六个点嗨翻了天， 海阔凭鱼跃，天高雁鸟飞， 对， 地广任我游， 这任何的这个感受都是让我们觉得生活应该充满了这样的色彩。 是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晶晶和明明， 对， 欢迎二位， 再次欢迎。 是的是的，明哥当然大家熟悉，来了很多次，是我们这个明晨出发创始人 CEO 哈。刘晶这第二第三次了，第三回了、 嗯、 差不多哈，第三回明经这明晨出发资深领队，欢迎二位哈，大家都不羞涩，都是老朋友。都刚才说到这个昆曼高速，明哥咱们这趟行程起点是从昆明走吗？ 从昆明出发， 是不是？那所以大家说的没毛病，都是从这儿走的。 对对对对， 集合的话，因为咱们总部在北京， 对， 那集合的话是不是在北京先做一个英雄的集合召集令，谁来呀、啊、都是不是、嗯、对吧？ 那个我们就是在昆明，在昆明集结嘛， 哦、 从昆明、啊、昆明开始出发。 对，咱们北京到昆明了还在。 对，因为北京到昆明也好，或者其他地区到昆明也好，它可以飞过去，可以开车过去。 对， 以我们的这个经历来说，很多我们的车友都是从北京一部分吧，一半、 啊、 一半开车到昆明、 啊， 从昆明再去东南亚自驾。 那车也是开自己的， 开自己的， 甭租别的车，哇，太厉害了。 反正 我的天 哪， 那这一路就开过去了。 对，就是、嗯、对，就是因为也每年都是大概是年底了，咱们北方比较冷。 嗯 嗯， 对， 去南方也加着一块玩了，边走边玩了嘛。 对对， 现在生活没那么紧张。 开几天？开八天是吧？ 北京到昆明实际上来说开几天，应该四天以上。 对呀、啊、 对， 四天以上， 从北京开到昆明四天。 对对对 对， 然后你在自驾在昆明那会儿开着开着呢，4S店打电话了，哥们儿您的车该保养了。 到昆明要保养一次的。 是的，肯定是要的、 然后再从昆明再开到 再到东南亚。 对、东南亚，哇， 从老挝然后经过老挝到那个泰国， 那这一程得需要多长时间？ 对呀、啊、 最起码得20天吧。 首先那边吧，就是从昆明开始咱们可以8天到10天吧、 哦、 这么一个行程、 嗯、 然后北京到昆明那个就是根据他自己的时间了、 嗯、 就是那边的是10天左右的时间， 对 不 对？ 对 对对， 10天左右， 相对舒服一点吧、 嗯、 然后一般人的假期也不会太长嘛， 对对对， 或者说一直都在路上超过一个月，人的身体的体能也承受不了，或者不太习惯。 那咱们这个行程其实就等于说从昆明开始就大家集结，然后一起去。 对 对 对 啊，你也可以飞到昆明。 当然了，对 啊, 对 啊， 我们集结，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汽车俱乐部联盟嘛， 对 地区的，然后也有四川的呀，也有那个贵州的呀，湖北的呀、 啊、他们就离得很近啦， 对，比我们北京要近多 了,、 哦、 近多了呀。 对 呀、 啊、 对对对对， 那比如说道道是自驾过去的、 嗯、 我那是飞到昆明， 我从东北开过去， 对，车轮子换了俩前面，然后我是坐飞机过去的、 对， 那我需要在当地的这车怎么去从昆明租、还是、 这个是从昆明落地租车、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前几年因为中国人去泰国开车的人太多了、但是呢泰国实际上是中国的道路是驾驶习惯和那个规则是相反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泰国的这个交通部对这个中类似于交通部这样的， 这怎么整呢？ 对中国的游客就是要进行那个培训、培训和 我还得培训 考一个临时的驾照、因为你得入乡随俗嘛， 对， 他不是左舵行驶左侧行驶嘛、 思维得都反过来。 那他怎么考呢？是集中的在一个点培训吗？ 首先刚才提到了落地租车、落地租车要提前20天到1个月开始办手续，把这个车的手续、车的人的手续报到泰国去、然后呢我们是老挝这边是跟中国是一样的、到了泰国之后，然后到就是过了口岸，然后在那个口岸有一个驾校在那儿去学。 口岸直接边上有 要有一个驾校，然后还得考试，上课。但是很短暂，也就两三个小时的样子， 好快的， 对，其实主要是你的驾驶习惯的一个纠正，对意识和方法然后呢，会给你一个临时的驾照。 说到自驾，我们晶晶在泰国工作生活了一年呢，在那边也开车吧？ 嗯，在那边也开。 你觉得交通怎么样？开车的这驾驶习惯的感觉怎么样？在那边？ 就是其实我们出去也经常到国外去自驾，就右舵走行，其实 对。 很容易习惯， 大家不用觉得特别难个事儿。 对， 但是这个东南亚像泰国，它还是这个摩托车王国嘛。 哦，对， 车比较多， 你得躲着他们是吗？ 对对对，就是这个 有序吗？你觉得他们红灯啊，红灯停，绿灯行，他们都是那样的吗？还是红灯行，绿灯也停？ 都是 对， 非常壮观， 这个还是 壮观， 真的呀。 对，非常壮观，摩托车大军。 对，越南也是啊，这边都是这样的。 对，你得躲着他点儿。 是，反正我们集结在昆明呢，昆明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这冬训什么国家队都是那边冬训啊。 四季如春嘛。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从昆明出发，首先我看到达的应该是哪个地方？老挝。是不是还是昆明到老挝？ 昆明到老挝，然后它是中间有那个有几个地点的， 莫哈口岸 ，然后那是一个口岸，然后呢中间会经过普洱啊，经过那个西双版纳 啊，漂亮的地方， 对， 美的不行了， 就是我们原来很好的景点嘛，景区嘛， 对， 但是因为去泰国去东南亚很多，包括泰国也有大象学校，那么在中国境内的这种热带雨林啊，我们就不安排了， 好嘞， 让很多人啊， 都到国外去感受了， 对，到外边就能够看到，因为景色类似了。而那边更有一些味道了，更靠拿了。 那就是说，那我们理解哈，咱们作为这个，咱如果咱俩报了名，就这一趟到达老挝之前的这些景色，是一直在路上，还是可以停一停看一看，走注意一下？ 就是我想拍个照什么的，可以停吗？ 这个都可以停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很那个，就是我们这条线路吧，大概的类似的线路，我们已经打磨了五年了，我们是很自由度很高的。 嗯， 我们集结点是在莫憨 啊， 那么但是莫憨到昆明之间是可以住一晚，甚至住两晚，然后我们是可以安排的，是协助安排的，根据咱们的那个车友啊，他的自己的 需求， 然后你是在昆明开始给你提供车呀，还是在那个普洱啊，还是在那个双版纳呀，什么地儿？这之前的安排完全根据他个人的情况。 反正这个都算在那个旅行的天数里边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额外的。 额外的， 我们是从莫憨开始起止， 了解， 对，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 不错， 它能适合全方位的全国的各种车友，开车去的呀，还是自驾去的呀，还是当落地租车的呀，这两天额外的增加几天，我帮你规划就行了， 谢谢。 因为云南的旅游呢，云南的那个线路和全国其他省市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云南是一个竖岔型，就是你去丽江，然后呢要往这边一个岔才是腾冲，先经过它只是经过大理，然后就到了那个丽江。然后你再往上才是那个玉龙雪山的一条线，一直到那个泸沽湖。那但是你要去西双版纳，它是在另外一条叉上，它和那条线完全是不相符的，就是西双版纳是往下走的。对， 原来是这个啊，对，它就是不是特别的， 它都是竖叉型的，就是它有一条，就是有点像大主干道，然后两边玩。 我要去那边，我还得再回来 ， 全是 V， 对，折返。对，折返所以说 道路安排也是需要规划的。 对，根据他的情况嘛，然后我们再给他规划。因为像你说到了，我对云南确实很熟了。 当然了， 自驾过很多次了。我从北京开车过去， 厉害， 得开过去。 对，走过几次吧。那么那边云南呢，就是那个什么云南十八怪，是老的说法了，咱们就不提了。但是 现在都不讲究这个了，是吗？ 不讲了。 这样， 那新的十八怪是什么呢？ 明哥，那个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因为中间有个广告的隔断哈。下面呢，我让我们的晶晶和我们的明哥好好说一说国内和国外的部分哈。其实好些朋友如果自驾去游泰国的话，也特新鲜的感觉， 绝对的， 放着那相关的音乐作品。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

大学本科毕业，研究生上 两年了，对，中间还得是无缝链接哈，就是证明你能顺利考上， 是不是啊？有没耽误，质量要保持一定的质量。 对对对， 今天我们邀请陈明和刘晶，欢迎二位， 欢迎， 都是明晨的资深的一个 CEO 和老员工哈。 嗯，对， 我们老说自驾需要配合， 嗯， 头车。几辆车的这个各种的各司其职尾车的照应，其实我们作为旅行这个节目，会了解到很多旅行行业内部的工作人员，像明哥和晶晶啊，他们其实一个字儿很苦啊，很辛苦啊。 嗯， 你带着些朋友出去玩，我们觉得挺开心，他们的可是挺辛苦的。 对呀， 这么些年啊，因为我们道道跟我还刚刚说，就是出去带团，团友的组成有时候摸不着，天南地北的。 如果要人多的话，可能哎，我喜欢这个，他喜欢那个，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一般发生情况的时候，晶晶，你是资深的领队哈， 对， 你带过了那么多的团，有没有特棘手的问题？就是你刚从业的时候，觉得哎呦，怎么还这样要求我？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特别头大 啊？有吗？ 也有 吧。 人的性格都是各种各样的， 时间长了嘛，养成了。 对，然后也有可能脾气比较火爆的， 真的火爆， 也真的火爆。但是 我要脱团，你走吧。有没有这样的？ 嗯，没，我是没 有遇见，那还挺好的。 出去玩嘛，他保持一个也是保持一个 心态， 心态 对对对， 玩的要高高兴兴的嘛， 嗯， 对吧？然后就是都是很开心的， 很开心哈。泰国更让这个泰国开心加分的地方，因为它又便宜，它有一年四季的天气又好，所以说呢，我们要带一路的好心情，跟着二位资深的旅行达人，踏上这个自驾的行程。明哥，开启马上就打开了，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特别期待到底能玩的什么、住什么、吃什么，这很重要，对吧？明哥，你怎么去打开呢？你想啊， 这个就是旅行当中呢，除了人的因素以外，还有很多硬性条件嘛。因为泰国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旅游国家，所以说它的很多硬性条件、硬件条件相当的。不错， 是 包括他的人也都特别的友善， 哦， 就是 经历体会，嗯 啊，他是在那儿 待了一年嘛， 待了一年呢， 能待一年的原因也是因为喜欢嘛，然后很平和，人很平和，不管是贫穷啊、贵贱啊，大家是很平和的一种心态， 那不错。 东南亚很多国家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呢，就是那种就是他的一个教义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富贵或者你的很有钱什么的，那是我修行的不好，就是你修行的好是你上辈子修来的 啊， 那我现在很贫穷，那我现在更加要修行，有可能下辈子我会好一些。这是一种教义的一个精髓。 Oh, 对，他们讲究的是来世， 来世、 未来， 对，很平和， 挺好。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泰国硬件条件，因为旅游国家，咱们四星五星的这个酒店很舒服， 那太多选了。 对，很舒服，而且它相对来说资源很丰富啊，热带的什么雨林咱们不说了，然后还有水果啊，还有动物啊，还有它的人文啊，尤其是我们特别喜欢的是。当地的那个吃啊，玩啊， 对 那些 这个泰国的吃，每一个人去过回来之后。 很有特点，对，就是我们很喜欢嘛，它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口味，虽然说它味道比较稍微怪异一点，就是那种香料的味道啊， 有些人超喜欢， 对， 超喜欢，我就超喜欢， 他就挺喜欢那个 咖喱，泰国的咖喱，我就 泰国咖 喱， 对，特别好吃啊，泰国的咖喱啊，冬阴功汤啊，这些东西都是很美味的，它的海鲜也很便宜嘛，就是相对来说比北京 便宜， 对比北京肯定是 怎么吃都便宜， 对 对， 你在北京吃一顿像样的泰餐和你在泰国吃一顿像样的泰餐，那真的是差的太大， 差别太大， 太大。 差别太大， 味道价格都差大 啊！对，我们五个人吃一顿特别好的一顿泰餐， 咱们五个，再加 比如说 再加， 比如说五个人吃一顿特别好的泰餐，是我记得是1000多铢， 1000铢。 对，1000株， 也就是 而且还特别丰盛，就是 初一几现在， 对对对对，什么大虾都有了，就是反正肯定很正宗。 1000株多少钱人民币啊？ 200多吗？ 200多吧。 对，200多人民币。 对对对对对对， 五个人，人均40， 太便宜了吧？ 这不是外边吃碗面的价格吗？ 就是啊， 所以说呢，就是尤其这个季节嘛，咱们每年我们从12月份到春节期间都去泰国组织这种昆明大公路的这种自驾过去，因为自驾更随意嘛，更舒服。你只要符合交通规则，那么车在你手里， 想哪儿停哪儿停。 你想去哪儿玩，相对要容易和方便多了。交通， 就驼你怎么了？ 哎呀，有问题。我这看到明明受不了，我心里边就不是滋味，你怎么还受不了呢？我有个问题提大家问问啊。 哎，你问。 都说美国停车停不好，罚的很贵呢，很多呀。 是啊。 泰国方面停车，如果找不到停车场，或者说好不好找停车场？ 对。 要是停错了，罚的多不多呀？明明静静。 啊，就这个问题， 我没印象被罚过，反正我们停、也都停在停车位里吧，我们 那可以 遵守那个当地的规 则，那其实还是挺方便的，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哎，那你们有没有在比如说在曼谷的闹市区开过车？ 对，有吗？ 都开过、啊， 市中心 真的 就是很繁华的地方都开过。 晶晶，你说 啊，好找停车位吗？ 晶晶来， 开过，但曼谷还真的是不太好找停车位， 是吧？ 对啊。曼谷跟这个北京是一样的， 类似 都是大堵车的。 哎呦， 我的天哪！ 而且这个道路也都窄，然后停车位也少。 哦，那就大家注意一点。 对，还得需要注意一下。 嗯，那你不是在清迈住过吗？ 对。 那清迈的交通状况怎么样？比曼谷来说的话， 就相对于更清静一点了 啊。那就好一些。 车少，人也少。 啊，你看，好多人喜欢清迈是有原因的。 是的。 对吧？啊，了解了，周驼，你明白了，我明白了。那像我这种技术也该去开，没有事 儿。是，你可以去看、 年龄上的明明，年龄上有没有这个限制自驾的时候？ 70 吗？跟中国是一样的吧？其实我们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好，健康就可以。 只要是你获得有中国驾照，然后就可以考那个泰国的临时驾照。 好的。 对，然后自己评估一下自己的技术以及你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啊。 对。 如果你要说这个，哎呀，眼有点花，看不清路标，就算了吧。 那就算了。 您可以坐车。 对， 眼花到这种程度，是怎么的？晚上不是报名去俄罗斯的吗？ 你这自驾方向都换了。 希望大家要自己有个考量哈。 是， 刚刚是简简单单说的吃的、玩的、住的非常完善。泰国当然是都是一条龙的服务，非常的完善。那其实这些亮点当中，我们的明哥是参加完了之后哈，作为参加过的团友，哪些环节他们喜出望外，就老跟你说，哎，我们还想再来，跟我们说说这些亮点呗。 说到具体的细节吧，行程当中呢还提不到，基本上我们十一也有哈，回来的团员 十一 是我们就是刚过去啊，然后回来就告诉就是途中比如说吃饭的晒晒片子呀，然后路上那个考驾照晒晒片子呀，因为那次我不是我带队嘛，说是这个行程安排的非常的好啊，满意度非常的高啊，因为我们这个安排了很多年嘛，打磨的差不多了， 对，成熟了， 对，很成熟了，然后性价比高吧。啊，应该是这么去理解。 对， 泰国从墨憨出去，我们9天的行程，全程4星和5星的，然后含车、含领队、含导游、含什么考试啊，巴拉巴拉，我们。 刚才我听的价格非常的亲切。 对，春节 期间 也就5-6千块钱。 对对对，非常的亲切， 一个套餐。 嗯， 对。那么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国内很多地方去昆明的这个交通费会比较贵。 对， 那么。其实算下来的话，10几天的出行又是这么高的规格和级别，就算上加上机票钱10000多，我的经验是比国内还要便宜。你在国内玩10多天，10000多块钱拿得下来吗？ 是的， 拿到这么高 的，而且是春节嘛， 级别 期 间，对对对对。 春节的时候，就比如说应该是今年是2月份哈，晶晶是在那里一年四季都住过哈。泰国方面到了我国青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他们会有因为。中当地的朋友是不是也有很多？他们会有一些庆祝活动吗？当地的话有吗？ 会有，因为我们也是前两天也有一个团刚回来嘛，水灯节 啊，是 节是泰国， 太棒了， 对，水灯节 很多 Q 要都去了， 是的，是的， 都点灯了， 万人天灯， 对， 然后他们说那个天灯还真的是在特定的地方才能看呢， 对，特定的 地方， 是的，对，在 讲究， 对， 然后那个水灯就是昨天这个我们的洋洋不也分享，也分享到了这个， 是 说他们那个水灯跟咱们想象的不一样。对，是的，他们的水灯是能吃的，就是你想象一个莲花状的大树头， 哦， 放到那个河面上，然后哎飘呀飘，然后说底下还有水军呢，水军上来，然后哎把那个吃了， 真的呀？ 对，吃了之后它里面会装一些钱，然后把钱拿走。 哇、哦！ 我说人家本来是寄相思的， 真的是， 是人家是那个就是求爱用的，本来是漂流瓶联系，还没漂出2米， 拿走 被人给截了。 重新写漂流瓶内容 啊，真是哎呀， 不要再联系了，是不是？哦，其实有很多活动啊，泰国一年四季都有不少哈。 对，没错。 那就是我，当然就是明哥是这个自驾团的这个创始人和体验者，他很成熟了。那晶晶是在那边住过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旅行当中的经验里，因为我带去了呀不少地方，但是唯独泰国我一次没去过。 哎， 那就比如说我第一次去泰国，一年四季季节性你给推荐一下，城市你给推荐一下，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环节？比如说你跟我介绍打电话，今儿我要去泰国，明年什么季节去比较爽？哪个城市啊、海边啊，哪个待一待比较合适？ 对， 最划算、最爽，你会有推荐吗？ 待过一年的，我觉得感觉可能不一样。 有吗？有没有推荐？ 其实就是还是咱们中国的冬季。 啊，中央有个疫情， 这个时候， 因为那边暖和嘛， 这个时候， 十一月到一月 到对二月， 二月 可以， 二月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 十一月的价格最有优势， 对，十一月价格最有优势，因为咱们这边去的人也少， 对，还过去了，十一月已经过去了啊，对。那城市呢？比如说那个游玩的方式呢？ 城市是这样，因为这个就是分两部分吧，一部分就是太北， 太北。 对，因为太北像现在这个季节，像泰国中部曼谷啊、芭堤雅这边也都热了，好多的当地人也会是这个时候去清迈，去清迈， 就你生活的那个城市， 对对对，去那里。 清莱算是清迈的北部吗？就是泰国北部清莱。 清莱是清迈的周边吗？ 对，在清迈的北部、 也是哈、 也是在清迈的北部， 挺好。 再往北就是清孔嘛，就是边境。 好清 哦，清孔 边境， 哇，三清。 对，清迈会比这个曼谷稍微的凉快一点，是吗？ 因为在北方， 在北， 天气大概在26-27度， 舒服， 凉快一点，26-27度。 你海边，你 穿短袖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穿短袖是可以的。 像这会儿呢，泰国中部曼谷、芭堤雅那就是暴晒嘛，而且 现在是吗？ 30度以上。 二月份呢？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玩的话， 二月份的时候也是这样， 差不多一年四季，它那个天气都是夏天嘛。 那我们就可以去过夏季喽。 对呀，游泳啊， 对呀， 下不了水，下不了水。然后那个饮食方面也没有什么注意的，没问题。清迈、清莱和曼谷，比如芭堤雅。他们的饮食结构，清迈应该是小城，没有海啊，清迈，对不对？ 对，清迈 算是内陆嘛，算是吧。 它的海鲜稍微少一点，但是泰国基本上就是这种香料大国嘛，调料 有咖喱就行， 对， 是咖喱十三香各种，对，王者盒 差不多。 对，它一道菜可能会能用到20多种这种香 料， 真的， 有的人会很喜欢泰国的这种香料。 对对对，反正是大家了解了，十一月份到二月份是去泰国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啊，然后选城市您依您的兴趣哈， 没错。 我们明哥呀，对于厨艺这块呀，方方面面的。 如果他不是一个 CEO 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好的厨师， 名厨。 对，名厨， 对吧？ 我有一个，就是叫定了个姓， 定性了 啊，不是，就是定了一个调调吧， 啊、调调 在我们团队里头， 人设， 是 对人设啊，叫人设，叫胖厨师领队小明， 胖厨师领队， 这得20年之前的称呼吧？ 对呀、 啊，现在还是 又恢复一下吧， 胖厨师领队小明， 小明，现在明哥瘦了， 倍儿亲切、啊， 对，真的是挺亲切的。 对我刚从澳大利亚回来，然后这次我们是30多个人，然后去那个 澳大利亚， 澳洲嘛，对，澳大利亚，然后我带的至少有一半的行李是那个。就是厨房用品，各种调料、锅碗瓢盆、变色，然后就是在那边 是您自个儿的是吗？ 托运的时候没有让你申报吗？ 然后都不是我带的调料嘛，然后带的中国酱油，还有那个芥末什么我都带了。 哎呦我的天！ 然后还有 一要去澳大利亚干什么？参加一个比赛。 然后在那边几乎每天都做，就每天，然后就是大家不是特别习惯的，我带的那个就是龙须面，特别好的宫面。 哎呦来了， 然后当地是 明哥面条， 明哥 对。 当地食材，然后加上那个对什么牛排啊，这么这种吃法，大家吃的特别舒服。30多人，我供应的过来的。 哎，其实 30多人， 哎，道儿你想想哈，如果咱们这个领队里有像明哥这样的，又热心，厨艺又好，为我们一路照顾，这个行，大家就一家人，真是 family 了 ，VR family。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领队真的不多见， 都不好意思叫他。 对，尤其是他 叫他了，是 明哥还是一个 CEO 的身份， 啊、 然后这样亲自为30多人下厨，咱们就平时做饭，你做30来人。那饭他也够呛了。 我们是，我是基本上，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不早起嘛，同事同学们。 清迈这趟也是吧，就是比如泰国这趟也可以是吧？ 也可以啊， 哦、对啊， 就是我们住那个公寓。我这次是我本人啊是这样的，我是1月25号去新加坡 啊， 带队去新加坡，在新加坡坐一个豪华的游轮，就是我们那个 好， 游轮下来5晚6天的游轮在新加坡，然后2月1号去泰国，然后在泰国过年。 你不要比较，真不要比较我们的生活节奏，不要比较，我们正在录播呢。 我没比较， 我们正在录播呢。 哎呀，我没比较，我不扎心。 这个行程连得很。 啊，这个行程呢就是一个 open 的，对，是一个 open 的，因为我们给我们的 笑着活下去 会员提供了一个那个就是游轮的套餐，游轮套餐的话是一个5晚6天的，那么它是一个开放式的5晚6天的游轮，新加坡的游轮，你玩完之后回到北京，回到家的时候啊是在春节前，是2月1号， 是从新加坡上船是吗？ 新加坡上船，新加坡的母港船是那个非常大的15万吨的一个船，然后我们订的都是露台海景房嘛， 不错， 就是露台房嘛， 不错， 不错。 然后这个呢就是如果结束之后你要愿意回来。 回家里过年 也行 回来了， 嗯， 也可以，这是一个基本套餐。 你要不愿意的话， 然后呢，我们有一多半的人，然后就是选择，就是我们从那个2月1号新加坡飞到那个曼谷，然后从曼谷再玩7-8天。 啊，今年什么时候过年 呀？二月四号， 2月4号是三十， 嗯， 对，2月5号，对， 转眼还60来天到了。 马上就到 了，春晚现在开始彩排了。 就是这个自己买自己做，然后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其实特别容易， 是 加工料理是很容易的。 在泰国购物超市很方便， 只要你食材好，然后呢就是吃它的原味，加点盐和胡椒。其实这种吃法很简单，但是很原味，很香。 您刚才说呀，就是这一路的这个团餐啊，水准特别重要。有时候我们去餐馆的下吃，在吃餐馆的团餐，您一做我就想到牛排和海鲜， 对， 啊，一做那不就非常好吗？ 对，其实 还是新鲜的， 真的是食材好。 对， 嗯， 对，就是我们可能我们名城中巴就。俱乐部大家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都冲着那个小明去的， 每个人都对 好多小明的。就是我好像从小就是睡得少，我就比别人都睡了，我不睡，我去超市买东西， 哎， 别人没起， 那你也不困吗？ 我真的是不困， 做饭的时候睡。 9点我们9点我们是9点半出发，一般的都不早起嘛，然后我从6点半从7点开始供应早餐，就是7点了，四五个人过来，先在微信里告诉我，我说已经做好了，四五人一煮，四五人一吃，四五人一吃。 早餐吃什么呢？ 早餐我们所有酒店都是有餐，都含餐的，但是我额外提供那个就是海鲜面，海鲜蘑菇面吧， 哇， 海鲜鲜鲜的，就是 大家都说不去酒店吃了。 在酒店你可以吃，酒店其实营养绝对足够的，面包啊。 酒店每次找明哥谈话，你不要做了，我们都卖不出去。 我们订公寓啊，我们订的都是带厨房的公寓，我们订公寓嘛， 可以这样， 这个 这样操作就对了。 对对对对，因为有这样的话，比如说头两天有这样的这种环节之后，那大家马上就 family day 了， 那必须迅速融入啊。 对你30多人的话，你就是大家轮流着来就好了。然后你今天我到9点的时候闭餐，因为9点半要出门了嘛，我得收拾啊，我要闭餐了。那你没吃上的，你明天再来了，谁让你来晚了呢？ 明哥对各位。自驾的朋友说坐不动了，坐不动了， 不是坐不动， 休息一会儿。 不需要休息，我真的不需要休息，因为我很兴奋的，就是我做完之后，你吃的很开心。我 厨师有这样感觉，做饭的人是这样， 我很快乐的，我很快乐的。而且我就是去琢磨每天准备什么食材啊，就是提供什么更好的。因为我是有一种心态，就是我对澳洲这么熟悉，我对当地这么熟悉，我把我自己了解的最好的东西要提供给你，然后让你能体验和共享了。 那其实，在泰国的情况也可以 copy 复制这样的 感觉，泰国、东南亚就是只要是就是。对他其实更多的人现在咱们中国的旅游在迅速的成长，迅速成长之中是有两种类型的旅游方式，一种是跟团游，一种是自由行。大家发现了全世界的其他的英语国家全是自由行。 对， 那么其实泰国更适合的是就是你跟团的，其中呢含有很多的自由的内容。 对对， 自由的内容的时候， 对， 有组织的出发。 对，自驾游的话是需要有组织的，因为我们会来培训，我们会告诉大家如何去包括管理这个车队，辅导这个车队，帮助大家安全的去玩。因为你出去玩，快乐是第二位，第一位是什么呢？是安全。 对， 安全之后的快乐。 而且泰国发生了很多安全隐患的问题，今年大家都在关注。 对， 你一定是 都在关注这个事儿。 对对，我们希望就是用我们的经验告诉你如何在当地能够更加的 happy， 更加的快乐，更加的融入当地的一种玩法。 就替大家问一下，自驾呢毕竟是要开车哈，这8天每天就是各个地点啊城市就是连接的话，最多开多少公里啊？这一天 最多的是老挝那一天， 哦，老挝那一天， 但是那一天也就是3个小时 啊 左右的车程吧，或者3-4个小时吧。 可穿过了老挝是吗？ 穿过了老挝， 哇！ 对，有时候我们会在老挝安排一晚住宿。 嗯嗯嗯， 就是 大象奏鸣曲，再见， 对，就关键是穿过老挝了。我说，哎，可惜吗？这3个小时就过境了。 那就一般的话就是控制在100-200公里每天，有这个数吗？ 没有那个数，还是根据我们的行程安排，主要是不特别重要。 行， 因为每个国家不一样， 可以调整。 对，我们在欧洲啊，因为欧洲国家是那个多，一般的不会超过每天的行程不会超过200公里，这是在 欧 洲。 欧洲 对，在美国的话有可能时间不长了，一天开的就比较远了， 远 太大了， 太大。澳大利亚也是，因为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可能会超过300-400，甚至有 算是正常的。对 对对对，因为城市和城市之间或者这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比较远。 澳大利亚我去过，确实是挺大的。 对，但是 但是漂亮啊。 但是这个季节我们每年一到冬天，一个是东南亚自驾，一个是 澳大利亚， 一个是 新西兰。 对，这是就这两年的用户客户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是的， 大家都开始反季节游。 对，特别好，因为不过确实机票也真够贵的。 那当然， 新西兰现在16000-17000了，春节期间。 吓人吗？ 那肯定的，因为人家季节好，我那很自然，他就价就上去了。 是、 嗯、啊，对对对，飞机有限嘛，座位有限。 是啊， 对， 来先到先得啊。 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飞行或者旅行， 嗯， 还有就是服务的这个经历之后，嗯、我们的明哥还有我们的晶晶，其实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哈。 对 对， 更年轻一点的晶晶，这么多年服务的这个行业，从事旅游行业之后，当然热情是不减的。 嗯， 当然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嗯。享受旅行的朋友，你现在最想去的地方你有想过吗？我现在最想去哪儿待着，除了自己的家乡北京，就是休假的话你有吗？你有自己的 北京周边 那延庆吗？ 啊， 冬奥会吗？有没有？有没有？ 嗯， 想想 也有，也有。 哪里 都在路上嘛，其实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有 海边啊？ 有目的地吗？就是只有海边就行是吗？ 很想去大溪地。 哎呀， 哇，这个够远， 顶级。 对，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去了，对不对？顶级大溪地 海滩。 是的，是的，人还少。 我想去巴哈马海滩，可就去不了。 对，明哥， 我其实我想抢他的话头的，就是 也是大溪地， 不是大溪地啊， 也是大溪地自驾。 因为在我们明晨出发的很多同事吧，能够做这个行业是因为热爱， 当然， 尤其是拿我来说啊，我其实我的梦想就是我一直在路上，不管去哪里，只要是在路上，这就是我 自己。 我曾经就一直是这样，一直到现在这么十几年二十年。 自驾俱乐部 应该准备许巍的歌。 对， 那个歌当然是一直一直是我在我心 是不是 脑海里。一直在萦绕的，任何时候开车的时候，老是回想着那首歌。 对对 啊，然后在路上啊，那种感觉就是，只要让我出去，我开着个车，不管去哪里，我都是很舒服， 这真的 热爱，很快乐的心态。 嗯， 对，就是去西藏，我都去过八年八次，然后呢，就是新疆也去过四五次，云南也去过很多次。 哎呀， 你说这人的人生能有多少年啊？你看我这么多地方去过那么多次，澳大利亚我去过大概我想想应该算是六年了，然后美国去十来年了，每年都去啊，我说的地方都是啊，就是每年都去澳大利亚，每年都去美国啊，然后经常去加拿大， 俺俩美国的护照都没有。 行了，别说了。 哎呦，扎心。 这是这个行业带来的我的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收获吧。我做的这个行业，对，行了万里路，读了万卷书，结识了更多的好朋友。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我们明哥呀，走了这么多地方之后，他把这个真真切切的服务反馈给了这个消费者和他的朋友。 对， 从食这一块先。非常到位， 我觉得就是这个初衷 都安排好， 对，初衷很重要。 对， 最开始一定是因为自己热爱，然后慢慢的就是带着身边的朋友一起玩，只有这样他才会让大家有一个快乐的体验， 有更爱下去的动力和勇气，对不对？ 我们下了飞机，然后第一天午餐，然后午餐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去那个超市买了一大堆热带水果，特别新鲜的，特别好吃的。 哎， 然后大家的车边上，大家就是我开了一个水果蟠桃大会。 哎呀， 花果山， 对， 水果， 一人车上放个椰子。 时间的关系，我们也能体会到明晨的热情和明总对这个事业的执着，还有晶晶的热爱这个职业的心情哈。 是，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在职场就应该有这样的动力哈。 没错， 我们明天再见了哈。 好，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